只是缠绵，那盛开的滋味，短暂却是永远。别问我究竟爱谁，早都花了笑颜。我知道怎么爱，可是错过了你的春天。

爱更爱，花落不再开，别再回忆不然，若是你 因为一三

是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，起舞弄清影。

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说你曾经的那些和各种考试有关的经历和故事。这时候呢，看到11月的奇迹说，有时候呢真想把考试两个字从字典里抹掉，真心不想要考试。考考考，老师的法宝，抄抄抄，学生的绝招，我承认我超过。好吧，我想没有超过的学生时代应该不算是完整的吧。那时候考试前也会各种背答案，只是背的不是课本上的知识点，而是努力的记住每个口袋装了哪个知识点的答案等等等等，对不对？不过呢，可以抄得了一时，终究抄袭不了一世的，不是吗？我们的生活也是无法复制别人的，所以如果想要做真正的自己，就应该从拒绝抄袭开始。 噔噔噔噔噔噔，该发生的没发生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再完美也不完整，噔噔噔慢慢来，噔噔噔慢吞吞，在没梦成真，坏的也不兴奋。噔噔噔噔噔，青春变成鱼尾纹，噔噔噔噔噔，失去灵魂的标本，噔噔噔慢慢来，噔噔噔慢吞吞。身体变成温度 终点，好像再喊你一遍，才发现开口白茫茫一片，往事如烟，你和我之间要如何用再见去

究竟。 那么多年得意忘形，闭起了眼睛，却看到这样血肉模糊的 今天来到这个话题，所以说和考试有关的一些经历和故事。看到刘妹说，从一出生起就得面对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挑战。十几年的读书生涯，我也经历过无数次考试。我觉得考得好坏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对待考试的一种心态，尽力就好。就是很多时候呢，心态可能也会决定着考试的这个成绩哈。所以呢，如果面对考试就放松心态，可能就会有意外的一些收获。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伟，我们明天见。 别说不可能，有点问你去爱别人，我的心里会恨，这回忆会困我一生。爱是荒唐的缘分，牵住矛盾的灵魂，不是法门的香草，就是发疯的沉沦。想你心在午夜0:03，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？想你只风着扯淡先飞奔，我不管我可不可能。想你心在午夜0:03，距离昨天只一首歌十分，情歌情多深，唱到思念都伤人。身不会轻易坠，梦是现实的陶醉，谁都无权利了解，这是你我的世界，不必理会谁说是非。想你醒在午夜0:03，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？想一直痛着扯淡先飞奔，我不管我可不可能。想你醒在午夜0:03，距离昨天只一首歌十分，情歌情多深，唱到思念都伤人。想你醒在午夜0:03，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？想一直风筝扯断线飞奔，我不管我可不可能。想你醒在午夜0:03，距离昨天只一首歌十分，情歌情多深，唱到思念都伤人。情歌情多深，唱到思念都伤人。 醒的时候，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。夏天的午后，朗朗的歌安慰我，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。提昂昂贝勒喉，